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60集，一道温润的白光在唐默的手中闪烁着，傅文铎的脸色恢复正常，他似乎听到了自己骨头生长的声音。随着光芒的消失，傅文铎身上的伤逐渐痊愈。另一边，大火鸡的翅膀轰隆一声从他的身体上裂开，落在地上。大火鸡的身体在颤抖着，但游戏结束，他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他身体僵硬地走向前方，趴在地上陷入沉睡。刚才大火鸡的攻击实在太过突然，谁都没想到他会攻击傅文铎，而且他几乎是用尽一切力量要置傅文铎于死地。这其实也很好理解，这种游戏不该到现在还没有死过人。玩家们提问越多，获得的信息越多，就越容易排出正确的顺序。所以以大火鸡的能力，普通玩家在他手中根本撑不到三轮，最多三轮，排不出顺序，大家就会失去战斗力，等待的只有死亡这一个结局。可唐默等人到现在还没死，甚至可以说是生龙活虎。大火鸡的呼噜声在超市一层回荡，傅文铎的伤并不是特别严重，如果身体素质没有被限制，不需要用蚯蚓的眼泪，他也能自己复原。当然，这个严重性是相对于傅文铎来说，换作其他人，恐怕早已奄奄一息，比如刚才的短发女生。萧继同拿了矿泉水，给众人疗伤，他的目光在傅文铎的黑色匕首上停留片刻。傅文铎走上前，将自己落在地上的匕首拾起来，一眨眼就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。刚才的战斗只有两分钟，却比之前两次更加惨烈。玩家们的体能、力量下降太多，大火鸡养精蓄锐，故意在最后才突袭，令玩家们在一瞬间便处于下风，只得不断防守。这只火鸡也变得更加聪明起来，它阴险地设计了所有玩家。无论是唐默还是傅文铎，或者是萧继同，都没觉察到他真正想要攻击的人。所有人都受了点伤，一连三次排队错误，大家沉默着不说话，静静疗伤。一道咕咕声从后方响起来，大火鸡已经醒来，他感受到了断了翅膀的疼痛，一睁开眼便扭过头，死死地盯着傅文铎。他不声不响地盯着傅文铎，眼神阴冷到了骨子里，仿佛要将这个人类剥皮拆骨。良久，他咕咕地笑了起来，从地上爬起来，走到玩家面前。 我可爱的孩子们，有谁知道妈妈的翅膀怎么不见了呢？ 他这样问着，憎恨的目光却一直凝在傅文铎的身上。他看着傅文铎，咬牙切齿地说： 孩子，妈妈的翅膀去哪儿了？你能告诉…… 第一个问题。一道冰冷的男声从傅文铎的身后响起，大火鸡刷地抬起头看向对方，只见唐默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冷冷地看着大火鸡。众人惊讶地看他，也没想到他这个时候会开口。唐默声音平静：第一个问题，他是第几位？唐默指的是傅文铎。大火鸡虚伪的笑容僵在脸上，他没有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笑着问道： 第二个问题呢，我可爱的孩子？ 问都问了，只能继续。萧继同快速地思考第二个问题要问什么，这时却听唐默继续说： 第二个问题，他是第一位、第二位、第三位、第四位、第五位、第六位、第七位里的哪一位？ 萧霁同错愕地抬起头看向唐默，傅文多也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很快明白过来。大伙计脸上闪过一丝惊愕，他想了一会儿，没从这两个问题里发现什么蹊跷。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，都在问傅文铎排在第几位，除非是唐默傻了，否则他根本没必要问这个问题。大伙计琢磨了半天，没想出一个头绪，他笑道：“ 孩子，同样的问题不可以提问两遍，你不知道吗？” 唐默反问：“黑塔禁止玩家提问同样的问题吗？”大伙计笑容一致，他很快说：“ 妈妈只是担心你问同样的问题很吃亏。” 唐默没有开口，萧霁同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他看着唐默的表现，虽然不知道唐默到底发现了什么，但是他知道唐默已经知道正确的排队顺序了，而他还不知道。萧霁同闭上眼睛，仔细地回忆着从进入这个现实副本后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事情，从一开始的排队，第一轮的老鹰抓小鸡，到六个小时内玩家们所提问的四个问题，唐默到底发现了什么，正确的顺序到底是什么。当所有的事情在脑子里全部过了一遍后，萧霁同忽然睁开眼看向唐默，这时他听到唐默似乎是在开玩笑，问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无比奇怪的问题。当游戏只剩下最后一个人的时候，会怎么样？大伙计的笑容慢慢消失，他定定地看着唐默，许久，他笑道：“ 好问题，我的孩子，你的好奇心真重。妈妈觉得第二个问题很有趣，这个答案很简单，哪怕只剩下一个孩子，妈妈也喜欢排队的好孩子，要排队才能吃虫子。而第一个问题……” 大伙计的眼珠子不停转动，他似乎在思考些什么。下一秒，他大声说：“ 这个孩子排在第五位呀！” 唐默的两个问题令大伙计心生狐疑。如果说前面的四个问题，他大概还能猜出这些玩家在想什么，现在唐默提出的这两个问题，他完全摸不着头脑。特别是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要问只剩下最后一个玩家的时候会发生什么？难道说这个玩家已经做好杀人的准备，打算杀害队友来获取存活下去的机会吗？大伙计隐约觉得有哪里不对，他的心里涌起一阵强烈的不安感。他再看向其他的几个玩家，萧霁同微笑着看着他，那个割断他翅膀的人类抱着双臂，站在提问古怪问题的人类身旁，也目光幽深地看着他。不对，大伙计转身就想跑，至少先离开这个地方。 妈妈给你们去找虫子吃，你们想吃什么？ 跑什么？低沉的男声响起，大伙计错愕地转头看去，看向傅文铎。傅文铎勾起唇角，淡定地看着他。萧霁同笑道：“这只虫子不是还没有死吗？”伙计扭头再看他，只见萧霁同走到大伙计的面前，从地上拿起一只小小的黑虫子，这是刚才大伙计随便拿出来糊弄玩家的小虫子。小虫子生命力顽强，竟然比两只大虫子活得久，至今还没死。黑塔说排队时间为一个小时，老鹰抓小鸡游戏也是一个小时，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不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排队了。顿了顿，他抬起头：“可以现在排队吗？”大伙计的脸上表情变幻，他刚准备开口，欢快的童声直接回答了萧霁同的问题：“ 玩家排队时间上限为一个小时，下限不定。” 大伙计张了张鸡嘴，他没来得及说话，萧霁同说：“那我们就排队吧。”在场的七个玩家中，两个小姑娘宁宁和小乔都是一头雾水， 小乔拉住萧继彤的衣服，小声说： 队长，怎么了？我们不用再商量一下怎么排队吗？这到底该怎么排？ 萧继彤没回答他，他转过头看向宁宁：你和唐吉先生换一下位置。宁宁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换，但他无条件相信自己的队长。 好。 唐默的声音响起：你们两个按第二次的位置排。两个小姑娘懵懵懂懂地看着唐默，他们什么都没弄懂，只能点头。大火鸡在旁边听得稀里糊涂，他不知道唐吉是谁，他看到这些玩家压根理都不理他，径直地安排好了第四次的排队顺序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他们已经知道正确的排队顺序了？不可能吧，刚才那两个问题没什么特殊的，他还特意仔细思考后才做出回答。 我的孩子，你们这么迫不及待地想排队吃虫子了吗？咯咯咯咯咯。 是的，妈妈。大火鸡无言以对。萧继彤经常面不改色地喊大火鸡妈妈，但这是唐默第一次喊他妈妈，大火鸡没觉得半点温馨，反而心里一阵恐慌。他在怪物世界里算不上多聪明，也不是特别强大，他就是足够阴险，足够变态，才有资格和强大的铁鞋匠一样，成为一个现实副本的 BOSS。 大火鸡转动着小眼睛，还想再说些什么。事实上，他觉得这群玩家不可能之前排错顺序，现在问了两个无关痛痒的问题，就突然都明白了。但他没时间说话，唐默已经站了出来，头也不回地站到他的面前。唐默已经站在他面前两次，可是这一次，大火鸡呼吸一顿，好像有哪里和之前不大一样。金发小男孩摸了摸脑袋，嘴里嘀咕着：队长和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接着也站了过来，排在第二位。接着是萧继彤，短发女生，长发女生。第六位，宁宁冷着一张脸，哪怕心里全是懵逼，她脸上也没什么表情，冷冰冰地站过来。最后是傅文铎，他淡定地走上前，站到了宁宁的身后。在傅文铎即将站上去的前一刻，大火鸡睁大了眼睛，他大声说： 等等，我的孩子，其实妈妈刚才骗了你们，她根本不是第五位，她是第一位。是的，她是第一位。 傅文铎仿若未闻，低低地笑了一声，径直地站到了最后一位。七个玩家位置排好，大火鸡的小眼睛睁到最大，它只剩下一只的翅膀轻轻抖动着。下一秒，一道清脆的铜声响起： 叮咚，玩家排队正确，完成主线任务，听话的鸡仔有虫吃，通关现实副本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家鸡窝，获得奖励我的鸡窝。提示，该奖励在鸡仔吃到虫子后自动获取。 饥饿感在这一刻全部消失，所有的人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异能似乎都回来了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